你好，我是戴明。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编写 Clang 插件。Clang 使用的是模块化设计，可以将自身功能以库的方式来供上层应用来调用。比如编码规范检查、IDE 中的语法高亮、语法检查等上层应用都是使用 Clang 库的接口开发出来的。Clang 库对接上层应用有三个接口库，分别是 Lab Clang、Clang 插件和 Lab Tooling。关于这三个接口库的介绍，我已经在第八篇文章中和你详细分享过。那其中 Lab Clang 为了兼容更多 Clang 版本，相比 Clang 少了很多功能。 Clang 插件和 Lab Tooling 具备 Clang 的全量能力。 Clang 插件编写代码的方式和 Lab Tooling 几乎一样，不同的是 Clang 插件还能够控制编译过程，可以加 Warning 或者直接中断编译提示错误。另外呢，编写好的 Lab Tooling 还能够非常方便的转成 Clang 插件，所以说 Clang 插件在功能上是最全的。今天这篇文章，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怎样编写和运行 Clang 插件。 Clang 插件代码编写后进行编译的前置条件是编译 Clang。 要想编译 Clang， 你就需要先安装 CMake 工具来解决跨平台编译规范问题。我们可以先通过 cmake-list.txt 文件来定制 CMake 编译流程，再根据 cmake-list.txt 文件生成目标平台所需的编译文件。这个编译文件在类 Unix 平台就是 Makefile， 在 Windows 平台就是 Visual Studio 工程， Mac OS 里还可以生成 Xcode 工程，所以你可以用熟悉的 Xcode 来编译 Clang。 那接下来我就和你说说怎么拉 Clang 的代码以及编译 Clang 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接下来的内容我会以 macOS 平台编译 Clang 为例，如果你想在其他平台编译，可以参看官方说明。首先从 GitHub 上拉下 Clang 的代码，命令如文稿中所示，然后执行文稿中的命令来创建构建所需要的目录。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相应的命令以及构建的目录结构图。在这个目录中， Clang 目录就是类 C 语言编译器的代码目录。 LLVM 目录的代码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源码进行平台无关优化的优化器代码，另一部分是生成平台相关汇编代码的生成器代码。 LLDB 目录里是调试器的代码， LLD 是链接器代码。 macOS 属于类 Unix 平台，因此既可以生成 Makefile 文件来编译，也可以生成 Xcode 工程来编译。生成 Makefile 文件和生成 Xcode 工程的具体命令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执行完后会在 build 目录下生成 Xcode 工程。执行 cmake 命令时，你可能会遇到文稿中列出的提示，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提示。这表示 cmake 没有找到代码编译器的命令行工具。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如果你没有安装 Xcode command line tools 的话，可以执行 Xcode select install 命令来安装。二是如果你已经安装了 Xcode command line tools 的话，直接 reset 即可，命令是 sudo xcode select reset。 生成 Xcode 工程后，打开生成的 llvm.xcode project 文件，选择 automatically create schemes， 编译完生成后的库文件就在 llvm project build debug lab 目录下。有了可以编写编译插件的 Xcode 工程，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着手编写 Clang 插件了。编写之前呢，先在 llvm project clang tools 目录下创建 Clang 插件的目录，添加 yawplugin.cpp 文件和 cmake-lists.txt 文件。其中 cmake 编译需要通过 cmake-lists.txt 文件来指导编译， cpp 是源文件。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如下代码编写 cmake-lists.txt 文件来定制编译流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这段代码是指要将 Clang 插件代码集成到 LLVM 的 Xcode 工程中，并作为一个模块进行编写调试。想要更多了解 CMake 的语法和功能，你可以查看官方文档。添加了 Clang 插件的目录和文件后，再次用 CMake 命令生成 Xcode 工程，里面就能集成 yawplugin.cpp 文件。到这里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Clang 插件开发环境，那接下来我们就能够在 Xcode 编译器里开发 Clang 插件了。编写 Clang 插件代码入口就是 Front Actions，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Front Actions 是什么。 Front Actions 是编写 Clang 插件的入口，也是一个接口，是基于 AST Front and Action 的抽象基类。其实 Front Actions 并没干什么实际的事情，只是为接下来基于 AST 操作的函数提供了一个入口和工作环境。那通过这个接口，你可以编写你要在编译过程中自定义的操作。具体方式是通过 AST Front and Action 在 AST 上自定义操作，重载 Create AST Consumer 函数返回你自己的 Consumer， 以获取 AST 上的 AST Consumer 单元。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示例。 AST Consumer 可以提供很多入口，是一个可以访问 AST 的抽象基类，可以重载 Handle Top Level DECL 和 Handle Translation Unit 两个函数，以接收访问 AST 时的回调。其中 Handle Top Level DECL 函数是在访问到全局变量、函数定义这样最上层声明时进行回调， Handle Translation Unit 函数会在接收每个节点访问时的回调。下面有一个示例，会重载 Handle Translation Unit 函数，使用 AST Context 为单元调用，通过 Recursive AST Visitor 来便利 DECL 单元。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代码。上面代码可以看出，接收 AST 节点回调的 Translation Unit DECL 函数通过重载已经准备就绪，为接下来 Recursive AST Visitor 访问 AST 节点做好准备工作。 Recursive AST Visitor 使用深度优先的方式访问 AST 的所有节点， Recursive AST Visitor 使用的是访问者模式，支持前序便利和后序便利来访问 AST 节点。Recursive AST Visitor 会便利 AST 的每个节点，便利节点同时会回溯，回溯节点类型的基类，再调用节点对应的 Visit 函数。如果重写了节点对应的 Visit 函数，就会调用重写后的 Visit 函数。可以看出，真正在干活的是 Recursive AST Visitor， 它基本完成了编写 Clang 插件里最多最重的活。那接下来我就跟你说说怎么用 Recursive AST Visitor 来查找指定名称的 CXX Record DECL 类型的 AST 节点。也就是说，你需要通过 Recursive AST Visitor 实现从 AST 里面提取所需要内容。 CXX Record DECL 类型表示 C++ Struct Unit Class， 更多的节点类型你可以参看官方文档。Recursive AST Visitor 可以为大多数的 AST 节点提供布尔类型的 Visit Node Type， Visit Node Type 返回的布尔值可以控制 Recursive AST Visitor 的访问，决定对 AST 节点的访问是否要继续下去。下面呢，我们来重写一个访问所有 CXX Record DECL 的 Recursive AST Visitor， 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在 Recursive AST Visitor 的方法里，可以使用 Clang AST 的全部功能获取想要的内容，比如通过重写 Visit CXX Record DECL 函数找到指定名称的所有类声明，将代码保存成文件 find class DECLS.cpp， 并创建 cmake-lists.txt 文件来进行链接。使用这个工具能够找到 NMC 的所有声明，然后输出信息。这些步骤中都有具体的示例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由于 Clang 插件是没有 main 函数的，入口是 plugin AST Action 的 parse ARGS 函数，所以编写 Clang 插件还要实现 parse ARGS 来处理入口参数，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最后还需要在 Clang 插件源码中编写注册代码，编译器会在编译过程中从动态库加载 Clang 插件，使用 front and plugin registry add 在库中注册插件。注册 Clang 插件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在 Clang 插件代码的最下面定义的 my plugin name 字符串是命令行字符串，供以后调用时使用。 my plugin description 是对 Clang 插件的描述。现在我们已经编写完了 Clang 插件，我来和你汇总一下编写过程。第一步，编写 Front Action 入口。第二步，通过 Recursive AST Visitor 访问所有 AST 节点，获取想要的内容。第三步， 编写 Plugin AST Action 代码处理入口参数。第四步，注册 Clone 插件，提供外部使用。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如何使用编写好的 Clone 插件吧。LLVM 官方有一个完整可用的 Clone 插件示例，可以帮我们打印出最上层函数的名字，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查看这个示例。接下来通过这个插件示例看看如何使用 Clone 插件。使用 Clone 插件可以通过 load 命令行选项加载包含插件注册表的动态库。 load 命令行会加载已经注册了的所有 Clone 插件。使用 plugin 选项选择要运行的 Clone 插件。 Clone 插件的其他参数通过 plugin arg plugin name 来传递。 CCE 进程类似一种预处理，这种预处理会发生在编译之前。 CCE 和 Clone driver 是两个单独的实体，CCE 负责前端预处理， Clone Driver 则主要负责管理编译任务调度。每个编译任务都会接受 CCE 前端预处理的参数，然后进行调整。有两个方法可以让 Load 和 Plugin 等选项到 Clone 的 CCE 进程中。一种是直接使用 CCE 选项，缺点是要在命令行上指定完整的系统路径配置。另一种是使用 xClone 来为 CCE 进程添加这些选项。xClone 参数只运行预处理器，直接将后面参数传递给 CCE 进程，而不影响 Clone Driver 的工作。下面是一个编译 Clone 插件，然后使用 xClone 加载使用 Clone 插件的例子，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上面命令中，先设置构建的路径，再通过 make 命令进行编译生成 print function names.so， 最后使用 Clone 命令配合 xClone 参数加载使用 Clone 插件。你也可以直接使用 CCE 参数，但是就需要按照文稿中的方式来指定完整的文件路径。接下来我和你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这篇文章哈，我主要和你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编写 Clone 插件。 Clone 作为编译前端已经具有很强大的类 C 语言代码解析能力，利用 Clone 的分析能力，你可以在它对代码 Clone AST 分析过程中获取到 AST 各个节点的信息。Clone AST 节点都是派生自 tap, dcl, stmt。Clone AST 中最基本的两个节点就是语句 stmt 和声明 dcl。表达式 expr 也是 stmt。官方有份完整的 Clone AST 节点说明，你可以点击链接查看使用。获取到源码全量信息后，就可以更加精准的分析源码，然后统计出不满足编码规范的地方。同时访问 Source Manager 和 AST Context 还能够获取到节点所在源代码中的位置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 Clone 插件在问题节点原地修改不规范的代码。我们可以在 Create AST Consumer 期间从 Compiler Instance 中获取 AST Context， 进而使用其中的 Source Manager 里的 Get Full Log 方法来获取 AST 节点所在源码的位置。我们可以把获得的位置信息分成行和列两个部分，据此就能够确定代码具体位置了。获取源码中的位置方法，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Clone插件本身的编写和使用并不复杂，关键是如何更好地应用到工作中。通过 Clone 插件，不光能够检查代码规范，还能够进行无用代码分析、自动买点打桩、线下测试分析、方法名混淆等等。今天的课后作业就是结合现在的工作和我分享一下你还能够想到的 Clone 插件的其他应用场景。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